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01:43，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一起带大家来关注926期榜单的排名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公告牌来了解一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袁娅维，别废话。第14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第13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 第12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第11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青春的阳光。 第10位，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第9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不 回缩。第8位，周柏豪，男人背后。第7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6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 第5位，郑欣宜，黑彩虹。 好久以后，隐隐望着楼梯。 第4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在爱到时让我哭。 第3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2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本周冠军曲目，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26期全球榜一共有2首新歌上榜。首先呢，这第一首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从起跑线开始全球榜的征程。也许啊，我们也在这里期待它之后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来听首周进榜排在第15位，来自于袁娅维的这首《别废话》。 天地无风的技巧，山墙青蛙催眠警报。街头是开摆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 少了这一套东西。 体温约的冰冰猫，兑换游戏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都拒交流，夜里连我哭的笑来对我夸你未老，冬秋 来自袁娅维新专辑 Tiara 当中表明自我态度的别废话，新歌上榜第15位。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已经在榜上停留了11个星期，取得过冠军的好成绩，也跌落过榜尾，本周小升了一名，排在榜单的第14位。我们来听王菲和那英所合唱的这首岁月。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浮沉沉， 静，风很轻，人心真，浮浮沉沉。 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浪漫和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须，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给了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歌是幻蝶成场地，春雨浓浓像咒力，散漫动着的脚印，有人在战吗？我静止的生命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绽放。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926期全球榜第二首上榜新歌，也是首周进榜最好成绩第13名，来自于汪峰《时代的标记》，收录在他全新的专辑《国林里29号》。班卓琴的运用呢，是这首歌在编曲上的点睛之笔。而《时代的标记》之前呢，也是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中国榜的冠军，来到第12位。这首歌呢，也是有着冠军歌的身份，而且呢是本期榜单的恒新歌。上榜已经有12个星期了，那这就是张杰为电视剧《烈火如歌》所演唱的主题曲《如歌》。 谁指尖捻了眉头的霜花，写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投射了天涯，带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罢，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薇利安为饮料品牌所演唱的广告曲《阳光地中海》。接着炎炎烈日，大家对于冷饮以及假日放松心情的畅想，这首歌呢在上榜第三周取得了目前最好的成绩，是排在第十一位。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到第十名，这首歌在进榜两个星期里呢都稳坐在这个位置，不知道在下周会不会有所上升。这就是大张伟的全新单曲《阳光彩虹小白马》。之前呢在参加跟着贝尔去冒险时，严酷的野外环境让他几乎崩溃。当被问到大张伟最喜欢什么的时候呢，他脱口而出就说出了阳光彩虹小白马。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那那个那

央视二套原创的大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竞演项目《魅力中国城》第二季将于明晚再度回归。本季将继续遴选中国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城市，以城市主政者带领竞演战队，通过创意、科技、文化非遗等表现形式，展现出文化加旅游加城市品牌的深度融合，展示参演城市的魅力。在赛制方面，这一季每座城市都有两轮竞演，由点评嘉宾团和300位观众共同投票。第一轮竞演后不设淘汰，第二轮重新进行抽签分组，使得全部参演城市都有两轮展演机会。节目制片人唐林介绍，本季参与竞演的城市数量减少了，但增加了每一个城市参加节目的次数，相比过去展示的内容更加丰富。总导演史帆透露，今年的节目更加注重对人物、故事、情感的挖掘，除了展示城市风情风貌之外，更想让观众感受到细节和情感上的表达。该节目将于明天19点于央视财经频道准时开播。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2:59，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好，我们继续来分享926期榜单的排名。第九名和第八名两首歌呢，都同样成为了本周的全球推荐歌。张靓颖《贪恋》上榜7个星期，最好成绩第四，本周排名在第九。好，我们来听她的另外一首全新的单曲，这也是影视歌，是《古剑奇谭2》的主题曲《不念》。 千山万水赴一场幻觉，天边的六月照人心两面，越闻到修仙越困于妄念，爱似烟火里逐渐来修炼心如钢铁，只修到结尾，震碎了初见。一念凡尘，一念仙，爱我与之间是与流年。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皆如烟。不念凡尘，不念仙，我执念和你共。结尾震碎了初见，一念凡尘，一念仙，爱我与之间是与流年，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皆如烟。不念凡尘，不念仙，我执念。 爱我与之间是欲流年，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皆如云烟，不言凡尘不念仙，我执念和你共赴欢年，黄泉当桃源，执手很美，手中剑曾听过古典， 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去向还有追逐，绝路能捱过，不需要庆祝，无人会祝福，埋藏黑暗不见光，潜行边界将流放，从无往后看，逃过天网，置身在那方，埋藏一切不要讲，临危都要尽情反抗，和谁对着干，谁要举证张望，再没有我的挡。明明是心声起伏，亦知道爱和情有多，只可以憔悴，不可以痛哭，变得麻木，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去向还有追逐，绝路能捱过，不需要庆祝，无人会祝福，埋藏黑暗不见光，前行边界像流放，从无往后看，逃过天网，却总被捆绑，埋藏一切不要讲，人类都要尽情反抗，和谁对着干，谁要举证， 本周第八和第九名的歌曲，同时呢是我们的全球推荐歌，所以呢选听了刚才这个榜上歌手的榜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柏豪为《使徒行者二》所演唱的主题曲《天网》，他今年的新歌《男人背后》上榜第二个星期排名第八。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七名，是上榜第二周成绩不变，之前呢也是在向北京方面的中国榜以及上海方面马来西亚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来自于薛之谦的这首《摩天大楼》。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有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 欢迎更近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 第七名，薛之谦在四月份发表的单曲《摩天大楼》，这四个字呢，有着高耸入云、都市繁华的感觉。在这首歌呢，也作为作为了这个人生欲望的一个比喻。那薛之谦和这首歌的这个唐汉霄呢，都是从《我行我秀》出道的。薛之谦是05届四强，那唐汉霄呢是这个08届的冠军，两个人是通过这首歌首度合作。莫文蔚的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这首高人气和这个高人气创作歌手李荣浩的首度合作呢，带来了这首《慢慢喜欢你》，在榜八个星期以来成绩都非常亮眼，最好的成绩是冠军，上周是亚军，本周排在第六位。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记得单车还有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雨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

十一位，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瞬间青春，奔向地中海的阳光。 第十位，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第九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灵魂会缩。 第八位，周柏豪，男人背后。第七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六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 第五位，郑欣宜，黑彩虹。 好久以后，一眼望着楼梯。 第四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在爱到时让模糊时。 第三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二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本周冠军曲目，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这里是刚刚回来，跟大家再次碰面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好，继续刚才啊，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926的一部分歌曲。那这个时段呢，我们进入到 Top 5前五名当中，并且来带大家来听李榜歌以及全球推荐曲。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这个本周榜单的这个榜上排名第五位。这是来自于香港方面的郑欣宜的一首《黑彩虹》，那上榜三个星期，本周前进一名，刷新目前为止的上榜最好成绩。来听这首《黑彩虹》。 你的血液红的，你的爱亦是红的，青春也同样半夜。同样易忐忑，可惜他们来挑剔，奏出同柴为敌。人人有爱，为何你的却贵于禁色？你的眼泪蓝的，你的怨亦是蓝的，带着头橙色的晚上。做人无娇色，可惜忠实的人嫌刺眼，被抹黑也绝不能被缺席。黑彩虹仍然望着老天，在暗天空，黑彩虹旁人落墨腐蚀你那黄蓝绿紫红，死灰重现色彩。 Oh, 漫长光谱纯红色，不止千百种，你要美得应用。痛也痛得应用。 我们听到的是第926期全球榜第5名的歌曲，来自于郑欣宜的《黑彩虹》。所有的色彩叠加在一起，就成了黑色。而将黑色分离，就有了各种色彩。很多人呢，只是不自信地看到自己黑色的一面，但只要敞开心扉，就会看到五彩斑斓的自己。这首歌呢，也是填词人黄伟文给郑欣宜量身定做的歌词，因为他就是找到自信的黑彩虹。好，下面这首歌呢是上榜8个星期以来成绩一直保持高位，最高到达了亚军，而本周仍然位列第4名，这就是田馥甄为电影《后来的我们》所演唱的《爱了很久的朋友》。这首歌呢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 Hebe 在今年的另外一首单曲，这是为电视剧《温暖的弦》所演唱的主题曲《最暖的忧伤》。 窗，我含泪一步一停地回首凝望，我能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流放，但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 进入第926期全球榜的 Top 3，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季军歌啊，进榜第二周，首周仅身在三甲，也是周杰伦目前为止的最新单曲《不爱我就拉倒》。来亚军歌呢是属于陈奕迅的《我们》，这首歌和第四名爱了很久的朋友一样呢，都是出自电影《后来的我们》，我们也分享过很多次了。那 Eason 的《Come In》和这个一系列的影视歌之后呢，终于 又有了粤语新歌面世。好，我们来听上个月发表的这首歌，叫做《渐渐》。

在心灵捕手特别节目中，经纬和刘嘉玲一见面就亲昵地埋头热聊起私房话。因为阿修罗是备受瞩目的视效大片，刘嘉玲也说出了自己对特效的看法。她笑着开玩笑说，以后我们可能不用去现场拍戏了，我们只需要签一个合同授权就好了。刘嘉玲透露，在《捉妖记》中，同样有着对空气表演经历的梁朝伟也对他指点了不少迷津。此外，从影多年的刘嘉玲还分享了自己近期的感悟。我非常感恩自己赶上了三个黄金时代，我觉得昨天已经成为历史，明天还是未知，我要感恩当下，把当下做好。心灵捕手打破了传统访谈节目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节目试图探索说话综艺的新模式、新路子、新方向。经纬带着观众的好奇心直击心灵，解读电影，捕捉明星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开头都是你在问，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这么真诚，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已经两六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请问我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苍白的很多无言，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痛，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好好好听着，一楚楚可怜。 我成熟，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它以后没人宠。它快怕不懂我的好，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见难道的小店，特价卖出不管它贵贱，一个结成一个一拍，结成一拍的心电的小面，快乐的我们两不相欠。 7:38，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你好，我是小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的李榜歌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首也是在本周宣布退出了榜位的竞争。之前呢，在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马来西亚和香港方面都有着不错的成绩，但是在全球榜上呢，只有4周的榜龄，最好成绩12位。我们来听 Hannah 橘子乔的这首《回到以前》。 旧对白过了有效期，重提都似欠道理。明明是拥抱旧力气，你为何放开手一个飞？微时雨竟不睬不理，仍难可以接近你。同行或者也算合理，何用距我千里？段段往事仍记过是原罪，我们如此相处下去，就近在身边偏不可以追。回到以前，相依安静半天，都回味你眼睛凝望我，似爱昧过却不敢问起。回到以前，花火闪亮过，相遇场地寻觅间又想打起，能扶着你别收起，一直退避。让爱慕有个试验期，如何讲我挂念你，从头学懂要配合你，埋下爱意交气，望着镜红红两眼别流泪，我们如此怎爱下去，就近在身边偏不敢进取。回到以前，相依安静半天，都回味你眼睛凝望我，似爱昧过却不敢问起。回到以前，花火闪亮过，相遇场地寻觅间又想打起，能付出你必收起，一直退避。看似是放开时，偏偏总记起每张照片，每一阙歌，每一个日落就像末日，为什么要逃避？回到以前，相依安静半天，都回味你眼睛凝望我，似爱昧过却不敢问起。回到以前，花火闪亮过，相遇场地寻觅间又想打起，呆着等你别收起，一段距离。 汉娜橘子乔在出道的这一年多时间当中，大部分呢都是在演唱影视歌，譬如说《石头行者二》、《不懂撒娇的女人》等等，也包括像《锦绣未央》、《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烈火如歌》等电视剧的粤语版主题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的下榜歌《回到以前》，是 TVB 的电视剧动人的时光的主题曲。好，听过了榜上歌、李榜歌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我们榜单的另外一组成部分。 分，每一个星期呢，我们的成员台都会根据本地榜单选出一首歌进入全球推荐。好，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啊，这是在家乡本土发展的徐凯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 Now or Never。 开始慢慢厌倦自己的常态，像个陀螺不停旋转，再感觉不到我真实的存在。镜子里面的我躁动的徘徊，像个快要重生的怪，要决定吞噬这无聊的冒牌。我的心跳滴点，岁月冲击着大脑，目标脉搏像人手奔跑，体面感受与你不同的心跳。 I really wanna 撇开心中一切的阴霾， It's now or never， 抛开犹豫不值得等待，只管期待我所有我不变的爱，哪怕重来，这样的我即将这不惧一切，哦哦，脸上每一个自信节拍， It's now or never。 镜子里面的我开始迫不及待，像个快要冲出的怪，要决定终结这无聊的冒牌。我的心跳滴点，岁月冲击着大脑， moving 脉搏像人手奔跑， dreaming 感受与你不同的心跳。 I really wanna 撇开心中一切的阴霾， It's now or never， 抛开犹豫不决的等待，只管期待我所有我不变的爱，哪怕重来，这样的我即将这不惧一切，哦哦，赶上每一个真心节拍， It's now or never。 我能感受所有的阻碍都是为了梦而存在，让我更勇敢的期待最后站在巅峰的我。 是谁？ 本周上海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呢，仍然是戚薇的《第三人称》，她主演的网剧《北京女子图鉴》的插曲，也是戚薇今年到目前为止的唯一单曲。在北京和香港方面的两首全球推荐歌听过之后呢，本周呢也同时呢，其实这两首歌同时都登上了我们的榜单。首先我们来听北京方面，来自于张靓颖的这首《贪恋》，在榜上排名目前是第九位。 最难过，最 世界空的情绪太多，各演各的角色，要用心编剧歌，内心是火热，我伸出手却又梦回首，又怕错又害怕错过，贪恋才会迷惑， 民宿也标配智能坐便盖，特上档次。 这算啥？现在全包圆装修，标配智能坐便盖 啊， 还标配净水器 呀， 还标配实木家具环保建材，还是999元一平米，加量不加价， 真心不贵呀， 还送电器。总之装房的这事儿啊，全包圆都想你前头了。 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 没错，拨打400-606-8866详询。 家装 必须全包圆啊！ 具体详询400-606-8866。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干我工作干到夜深时，拿来热汤三番四次，和颜悦色的这个女子，当我思绪不够集中时，连忙摘出心思创意，为求做我的灯塔照亮斗志。 非常有着生活画面感的歌，歌词当中唱到，赶我工作赶到深夜时，拿来热汤三番四次，和颜悦色的这个女子，当我思绪不够集中时，连忙掷出心思创意， 听太多， 每一句都充满着温馨幸福的感觉。这首歌呢，就是我们926期全球榜的第8名，也是香港方面的全球推荐曲，来自于周柏豪的《男人背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稍事广告之后呢，小航将带来节奏驾到。那明天上午10点，小东将会在 FM97.4 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跟大家再会。 手脚冰冷，需要药丸时，夜雨大师星星大赐，然后为我披布城市，记起亲人时，天光何时，传来是照片写满你的心意，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心境平和，蜚语流言不想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